大家好，我是章子怡。鲜炖燕窝，更多人吃小鲜炖，每周冷鲜配送，营养又好吃。 小鲜炖鲜炖燕窝，连续四年全国销量领先。上天猫、京东搜索“小鲜炖”，仙女的仙哦。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希望有一个像你的人，但黄昏跟清晨无法相认。雨停了，歌停了，风继续，雨伞又遗落原地。多希望你就是最后的人，但年轮和青春不能相认。一盏灯，一座城，叫一人一路的颠沛流离。从你的全世界路过，把全盛的我都活过。请往前走，不必回头，在终点等你的人会是我。多希望你就是最后的人，但年轮和青春不忍相认。一盏灯，一座城，叫一人一路的颠沛流离。从你的全世界路过，把全盛的爱都活过。我始终没说，不曾将你附和，最后等你的人是我。从你的全世界全盛的我都活过，请往前走，不必回头，在终点等你的人会是我。你爱默默倾听全世界，全世界却倾听你，一朵一朵，一首一首的曾经。 我始终没说，不曾将你附和，最后等你的人是我。从你的全世界路过，把全盛的我都活过，请往前走，不必回头，在终点等你的人会是我。请往前走，不必回头，在终点等你的人会是我。 21:06:09，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十一月最后一个星期五晚上第一时段的男左女右，我是女右韩丽。 嘿，晚上好，我是很久没有到场的男左沉默。 你知道你有多就久到什么程度吗？ 久到两个月吧。 久到我们已经忘了上一次见面是什么时候了。 应该是八月底。 昨天夜间回忆说是我们在716，就是我们在直播间和苏醒那一次，我说不，他后来还来了一次。哎，自从没有这个微博直播帖之后哈， 嗯， 哎，我们就好像找上一次找记忆就变得有点难了。 所以这件事情我们还是应该恢复去做的。 对于是乎，我今天和默默在直播间真的是匆匆哈照了一下。 哎 哎，就是因为有这个聊天室之后，我已经开始对自己晚上上节目没有要求了。 哦， 就以前可能还会描眉画眼 了。嗯， 后来我就是自从知道叶谦他会频频的照相以后，然后我就完全不用照了。今天默默到来呢，也是很多朋友都是很期待的 啊。所以你还预告过 昨天晚上？ 哦， 你知道不预告是不行的，因为他们总在问。我后来想，哎，可能有些朋友会，他们会因为星期五你来了，可能原来计划的吃饭呐、啊、跟朋友唱歌啊，可能就哎稍微的提前结束啦。 哇，谢谢大家的惦记。 哎，所以我昨天呢就特别预告了，今天啊这个如假包换的默默肯定会光临。 嗯， 好久不见，一定非常的想念哈。而且此刻你见到的我都已经是45岁的我了。 对，真的是。本来你生日那天我是可以来直播的，结果你休假了。 对。这样说来，上周因为耿斯汉来嘛， 啊， 哎，等等等等哈，最终我们在11月相会了。 好的。 而且我跟默默说，我说是不是每一次来电台就是上晚间节目，对你来说也是松了一口气。 哦，那绝对是一种特别好的放松和享受。 所以第一首歌，我们一起喘一口气吧。 好呀。 不赞成，明明恨，还否认，还自证。要是连灵魂都受损，再也强忍，往返折腾也会疼。有力气推开门，干嘛等？打起了精神，为我不为别人。有时要学会说狠，总为难自己太愚蠢。 能保温，想快乐是人们最基本，往前奔只想单纯去完成，喜欢跨过清晨风的吻，只因为我能不是逃离他人，活得够不够完整，爱怎样不必谁批准，这一生不许上课再得逞，喘一口气折回自己有限， 喘一口气啊，送给默默和很多、可以说这周还有这一个月哈、都很忙碌的朋友们。 对，大家都说工作当中啊，其实年底是一个特别忙碌的季节，所以我觉得在这个季节里边，每一个朋友都应该给自己一个片刻喘一口气。 我是一个特别习惯，就是在月尾的时候、月末的时候，就马上把下个月啊，就是我是两个月两个月过嘛，就是一定要在我的办公桌上会把这个日历牌是11、12连在一起。 哦， 现在呢十一马上过完了嘛， 是 因为下周就是周一、周二工作完之后，我们就进入12月。我就马上把2022年1月份也放在上面了。 天哪！ 对，我会把这个11月的两天最后的尾声工作日在12月的月历上写好。 哦， 我当时就在看的那一刻，你知道我惊觉，就是过了12月，有一件事情就是快要过年了。 对啊， 1月31号，因为那个月历排在一月份的时候，最后一天就是除夕。实在太快了哈。 确实，因为今年的新年还算是比较早啊，一般我们觉得一月算早，二月算晚，今年刚好是一月末的最后一天。 对，而且呢，我们还将迎来冬奥会哈，整个这个春节期间呢，还有很多期待的事情。 是。 所以大家可能在这个之前的工作量啊，以及这个密度啊，都会加紧起来哈。今天晚上迎来默默，这也意味着接下来的星期五还能不能迎来都不一定了。所以呢，今天晚上啊，我们好好的叙叙旧。真的是好久不见了哈。 是，然后我也带来一些最近这一两个月发现的还不错的歌。 可是我们浪潮 Listen to One 都会放的， 浪潮 Listen to One 呢放的都是在浪潮音乐榜上面获奖的歌曲，然后我呢选择了一些未必是荣获殊荣，但是可以走入心中的歌。 但我知道你们年底的那个盛会， 哎 ，TMEA 周杰伦 是五月天， 哎呀， 刘若英， 哎呀， 周深， 绝了。 从前作为。总是你的侧脸，时光变迁，好像没人能幸免，留言册遗忘了留言。你喜欢我吗？我曾问过你吧，回家，纸条拆开了吗？我们都很傻，傻到一起相信永远会到达。你在微笑吗？还有没有牵挂？你还有遗憾吗？你敢不敢回答？ 是一年盛夏，会偶尔想我吗？你还有遗憾吗？为什么不说话？我真讨厌长大，学会了隐藏自己情绪的办法。也许这是结局，我们不能一起。也许是我没那么好的运气，陪你淋你想淋的雨，就笑一笑吧，擦一擦眼泪吧。你会恨我吗？至少别忘了吧。其实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心里的朱砂，只不过有些人假装忘了吧。 是我第一次带来的一首歌，来自汪苏泷，叫做梗。 对，汪苏泷确实以前他的很多作品呢，我觉得哎很好听，但是没觉得他个人就是魅力哈，就是如此之强，是他真的在电视上和大张伟啊有一些合作之后哎我觉得他确实是一个挺有才华的人。 他真的超有趣，你知道去年我见到他，然后我们发现一个共同点，就是我们的英文名字都叫 Silence。 哎，他为什么也 对他叫 Silence 王？我说我叫 Silence 是因为我的中文名叫沉默。 对，这个世界上一定有许多可能开始我们只是擦肩而过，但后来命运就是这样，让有缘的人兜兜转转哈，因为某些契机还会再次在一起的。 是，其实他真的有很多很好听的歌，包括今年因为一个节目的翻唱又爆火起来的那首《忽而今夏》也是非常好听的。 对，我今天看到一句话我还挺有感触的，他说其实无论爱情还是友情，如果一直都很好的话，说明双方都很用心。 嗯， 就是很浅显的一句话，但是哎，当他在某个时刻，尤其在这种冬天的日子当中哈，当你再听到他的时候，会发现这一年里其实也是一样啊，就是有多少朋友从一月到十一月，大家还是保持着很好的联系啊， 是 生活中还是有很多分享，没有因为忙碌就放弃了一些情感的交流。 嗯哼， 包括我们在男左女右这个群落哈，在我们的这个聊天室的各位好朋友们，他们看到你啊，看到这个我们的直播帖也是很开心。然后有一个朋友他的留言很有趣哈，他说丽，我看到你们两个都戴着这个黑帽嘛，今天晚上是黑帽组合。 嗯， 其实在冬天可能会有很多朋友都会选择戴帽子， 对，就方便且暖和， 甚至可以几天不洗头变得心安理得。 哦， 但是我前段时间也跟大家科普过一篇文章，就是讲到现在大家这个脱发问题里面的时候，专家也指出常戴帽子也会影响头皮的呼吸， 哦， 对脱发也有一定间接的影响。 所以对于我们这种爱戴帽子的人呢，就是到了室内的时候你还是要摘下来，就没有人的时候就看不到你头发已经压得啪啪的那种 是 朋友啊。 所以我跟韩丽呢刚才只是为了照相把帽子戴了起来现在我们已经披头散发的坐在直播间帽子已经扔到一边去了、 哎、对，然后我的帽子上呢其实它是一个字母，然后刚才有个朋友说好可爱啊，你的那个帽子上还有一个小蛇、 哦、 因为 S 嘛，它就是那种蛇的样子哈。其实有时候想我们俩都不算是那种在服装造型啊，在这个时尚打扮方面哈，你曾经是挺爱打扮的。 哎，什么意思？你怎么把自己跟我放一堆了？ 我觉得，你知道以前，我叶谦还有你，我们这三个人这14年，我觉得你是最爱打扮的，我是第二，然后叶谦是第三。 Uh-huh. 但是我觉得这几年可能你工作特别忙了，我觉得你都没有时间去买更多的造型了。 我真的吗？ 那就是你来的太少了。 我可能一是来的太少了，第二呢 你也不发自拍朋友圈，我也不知道。 第二呢就是周五的时候呢，这我们在办公室周五叫 casual day 嘛，就是穿的比较随意的一天、 啊、 所以那一天一般大家都会穿的比较随便一点，没有什么打扮的心情。 这样说来就是在没有见面的日子里你活得很潇洒，打扮得很漂亮， 就是不为你而打扮 我也没有想看 各取所需。 哎，对，这种感觉很好。今天晚上呢我会读一篇很长的暖文章。 嗯， 之所以读它呢是因为这是一位我很喜欢的作家，他今天写的一篇生日文。 哎， 我感觉男左女右的听友们应该也会很想听这样的一篇文章。 是， 所以我会在第二时段和大家分享这篇文章。 好呀。 而接下来呢这首歌哈送给你，叫好久不见、 哦、 好不好？ OK。 对，我和默默真的除了上节目之外生活里也真的不见，对吧？ 见了干什么呢？ 尤其现在疫情期间不要老 太危险了， 太危险了，太危险了。上次一起唱歌的时候还在 Sydney， K 到天亮不眠，一转眼你的女儿叫我 uncle， 真的哑口无言，原来已从偶像变成大叔路线。那时我们上着课打着工，周末相聚放松，走在town hall的步行街，听着 Harbour Bridge 的天空。 Do you remember 我的爆炸头学着黑人边 rap 边走。 I remember Walk it over I remember Oh no How could I ever do something like that I look so stupid I guess I was pretty lucky End up with making music Why hi guys Not easy what you do you know Of course I've written so many songs 我来几首啊一首都没有 Damn bro Hey don't judge me alright这行业不容易， 同意， 我同意 ，I agree。 You see， 这些年太多的东西出现在各自的生活里，慢慢明白了人生不是简单的因为所以。 好久不见， 好久不见， 好久不见。 Yeah, it's been a long time, you know。 好久不见， 真的好久不见， 好久不见。 总说找个人照顾是迟早的事，虽然会换至少带来给你们看看是不是好。虽然我不知道他到底会不会真心爱我，但知道你们是真心待我。老友在座不用想太多，喝到底醉不醉都有人在我。拜托 ，Come on， 别接我的老弟 ，No please。新交的女友感情还不够深，我怕她被气死。Every time when I need some peace， 心照不宣，点到为止，是个颜色就 OK， 只有你们懂我的意思。I said write a song about it 因为音乐，因为为工作和生活付出的心血，因为再见一样亲切，相聚总来不晚，只要你付款。 My joke you always understand 好久不见 My dear friend 好久不见， 好久不见， 好久不见，好久不见。 Yeah, it's been a long time 好久不见， 作词作曲并演唱的《好久不见》，讲一个很有趣的插曲哈。昨天不是说感谢的日子吗？ 我下节目之后呢，居然收到了他给我发的一条说感谢的微信。 哦，你昨天是感恩节？ 对，然后我就觉得好突然啊，于是乎我就回复我说，同样也谢谢你给了我这么多年这么多美好的回忆， 嗯， 我还会继续支持和欣赏你， 嗯， 和支持李现和杨子并不影响。然后他说希望我们下一次谈话没有其他人。对，其实人生在你的不断的向前走的路上，一定会有许多你崇敬的哈，或者说你在他的身上感受到光， 嗯， 感受到力量，不管是哪个领域的啊，是演员也好，歌手也好，作家也好，运动员也好，各行各业的，只要你从他的身上能够得到你的奋斗力量， 是 啊，我觉得这个都是应该说是延年益寿的哈， 嗯， 对自己还是有益处的， 肯定是这样啊。我觉得每个人都还是要找到一个适合自己的这种生活方式和生活节奏的。 对，而且不同时段哈，还有不同的一个成长阶段里，你一定会有一些新的发现。 嗯， 就像你听男左女右也一样，虽然说十四年过去了，可是你一定会能感受到这档节目微妙的变化哈。虽然人都在这里啊，没有什么太大变化。今年的飞行嘉宾也不过就是来了苏醒还有耿思涵。 嗯， 他们还跟我说，哎，你不是说要来飞行嘉宾吗？其实很多次哈，星期五你没有来的时候，我都真的想找一些其他的九零后的男子 哦， 男左了。但后来又一想，哎呀，那样的话是不是对于很多非常期待你到来的朋友，心里会有落差呢？ 你是不是自己也会觉得自己有点不适应呢？ 我倒不会不适应吧，但是我觉得怎么说呢？毕竟这档节目是我们啊，在早年间大家一起营造的这种感觉， 嗯， 可能大家也习惯了，就如此这般的安静的哈。哎，这首歌。 对呀。 哎，很安静的，在做着你晚间其他的事情的时候，收音机里传出一档啊，它永远都在那里的节目。 嗯， 要的就是那种在多变时代里的不变的感觉。 是啊。 分手后第几个冬季？今天是星期几？偶尔会想起你。你突如其来的简讯让我措手不及，愣住站在原地，嗯，当所有人都替你开心，我却才傻傻清醒，原来早已有人为你订做了嫁衣。感谢你特别邀请来见证你的爱情，我时刻提醒自己别逃避，那这些天一步一步走进他精心布置的场地，可惜这是属于你的风景，而我只是嘉宾，我放下所有回忆来成全你的爱情，却始终不愿相信这是命。好久不见的你有点疏离，握手寒暄如此客气，何必要在他的面前刻意隐瞒我的世界有过你。 翠微百货翠微店全新升级，众多新品牌入驻，大牌美妆一线品牌陆续开业中，全新的体验，舒适的环境与炫酷科技，沉浸艺术完美结合，快来解锁你的逛街新感受吧。 以上为广告时间。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做女友，从未停止追求，忘了有时候更需要彼此等候。 难做女友，火星撞地球，理性的宽容，感性的忧愁，就这样遗漏对方的感受。我们原来可以一只手牵着手。 21:3127秒，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11月26号周五晚上第二时段的男左女右。我是女右韩丽。 嘿、hey, 晚上好，我是男左陈默。 对，好久没有来的陈默。 嗯， 刚刚在第一时段的尾声，默默放了一首他非常喜欢的来自张远演唱的嘉宾。 对，是的，张远这首歌真的是突然一下子就让很多人又想起了他。 我没想起。 你没想起吗？ 没有。这首歌其实引发了很多人说，如果你的前任邀请你去参加婚礼，你会参加吗、这个问题。然后我们俩不都回答了吗？不会。 嗯， 对不对？就觉得没有必要。或者说，如果说非是什么同学关系啊，就曾经是同学关系，如果有、大家同学聚会一起去的话，我觉得那还 OK。 所以如果你的婚礼上你的前任突然出现了， 我觉得没关系啊。 哦， 就是我觉得他好闲啊，然后就是 果然是天蝎。 对，然后他喜欢来就来好了，就没关系。你知道真正的放下和没有一点点关联，就是来自于他和你之间仅仅是名字的关系了、就没有再有那段故事了。 嗯， 时间终将会让一切变得云淡风轻啊。这一切其实都不要着急。 对， 我接下来呢会给大家分享一篇文章。 嗯， 这个作者呢就是一个活得极其通透的、 是我的大学师弟，也是韩丽的大学师弟。 对，我们真的没有想到一个学法律的男子啊，后来他的文字功底以及他的人生的哎呀那种有趣感，灵魂的魅力是如此的让人着迷。 你要开始表白了吗？ 我先来听一首，哎，先来听一首你的歌曲吧。 可以啊。 你会来看一看我吧， 听过。 看大雪如何衰老的，我的眼睛如何融化。如果你看见我的话，请转过身去再惊讶。春风如海吧。深夜放烟火，唤醒就像你的眼睛，杀人又放火。你什么都没有说，夜风惊扰我。3000里，偶然见过你，花园里有晴片无际。在1980的某后庭，如果有时间你会来看一看我吧，看大雪如何衰老的，我的眼睛如何融化。如果你看见我的话，请转过身去再惊讶。我怕我的眼泪，我的白发像羞耻的笑话。 见过极光出现的村落，也没有见过有人在深夜放烟火。晚星就像你的眼睛，杀人又放火，你什么都不必说，夜风惊扰我。可是你惹怒了神明，让你去还那么年轻，都怪你远山冷冰冰，在一个人的梦后停。如果有时间你会来看一看我吧，看大雪如何衰老的，我的眼睛如何融化。如果你看见我的话，请转过身去再惊讶。我怕我的眼泪，我的白发像羞耻的笑话。如果有一天我的信念忽然倒塌，真实的花园没有花，广播里的声音嘶哑。如果真有这天的话，你会不会奔向我？出发 和背后的故事哈， 是 都非常的感人。 对，很多朋友听过这首歌，但是不一定了解背后的这位原创音乐人，他叫刘爽。 嗯， 其实大家可能听到这首歌的时候觉得，哎，这首歌最近好红好火，但其实大家不知道这首歌已经面世大概一年多的时间了。其实也是一个默默耕耘了很多年的音乐人，在互联网的这个浪潮当中获得了一次被大家知道的机会，也让我们了解到了这位音乐小说家刘爽。 其实一年被大家了解，我觉得这个时间并不算长。 是这首歌一年多，但是他做音乐也好多年了。 对，你想，我觉得今年哈，如果你现在问我，哎，这一年当中，你觉得哪首歌是属于刚一出来就被所有的人喜欢，并且一下子得到了基本上是各个年龄段的人的喜欢？我觉得就是《这世界那么多人》 啊，对， 和《如愿》 是， 就这两首歌属于就是。只要大家一听就全部都被感染到了。 是，我觉得好歌就是有力量，就是像比如这世界那么多人，你听到以后你就有一种非常安静的，就好像你置身于茫茫人海中，但是你自己仍然是一个孤独的独立的个体。 对， 然后 而且后来有许多人用它作为背景音乐，配上了很多自己的一些往事啊，还有自己的一些成长的过程，就给人那种感触就愈发的深刻了。 对，然后听到很多歌词的时候，你就会觉得特别有感触，像莫文蔚《浅吟低唱》那种，这世界那么多人，再包括像刘爽这首里边，他讲到，如果有时间你会来看我一眼吧，看大雪如何衰老的，我的眼睛如何融化，就是给人很强的这种画面感。 对，这个漠河舞厅它其实有个故事哈， 是 这个故事呢，其实我觉得跟大家讲一下。让还没有知道的朋友了解他背后的这个感觉，他其实在讲的是有一个在1987年，有 1980年吧， 87年，对，在漠河呢有一场大火， 哦， 当时有200余人遇难，其中呢就包括张德全的妻子康氏。悲剧发生前的两个人没有子女，康氏走后的30年，张德全也并没有再娶。康氏生前特别爱跳舞，所以两个人恋爱的时候呢，常常溜进堆满杂物的仓库，点起一盏灯，在狭小的空地上一起舞蹈。康氏去世后呢，他们曾经一起跳舞的仓库旁边开了一家漠河舞厅，从此这里便有了一位常年独舞的老人，形单影只，舞动的身影里饱含着张德全对妻子的思念。所以这个视频大家也看到，真的就是那个老人他一直在那里跳舞。 是，其实我觉得无论这个故事的这个当时的情况是怎么样的，每个人的人生当中都可能会有这种离别和不舍。然后刘爽还有另外一首歌也非常好听，叫《玫瑰窃贼》，其实大家有机会的话也可以听一下。然后我下周五如果能来直播间呢，我也会带这首新歌来给大家分享。 你不是去 澳门吗？ 那是下下周。 哦，那就这样说来，下周五会来了。 嗯，尽量。 刚刚我看这首歌加上这个时间，所以我会把暖文章放到第三十段。 哎，因为我们不想用一个特别赶的时间给大家分享这么好的内容。 来听李健的这首《我唯一的你》。 提醒绝望，开始怀疑上帝。也曾春风得意，忘乎所以。可是啊，唯有你，唯有你，在我心底。每当我想起你，才相信爱的真谛。像只小船，浮浮沉沉，在苦苦挣扎。是执着放不下，是你默默陪我，替我分担着伤痛，盼我有天能够变真假。是我努力换取，骄傲的听不进只言片语。可是啊，没有人预知结局，一世 收录在李健今年发行的专辑当中的一首《我唯有的你》，就是听完了漠河舞厅之后哈， 嗯， 脑海当中又生成这首歌。真的，这世界上真的有那么多人，但是谁也不能取代你在我心中的那种唯一的感觉。 是，其实很多歌真的是能够让你有很强烈的画面感，让你想起你自己尘封已久的故事， 嗯， 又或者是收藏在心底当中的一个人。 我不是在下午也做浪潮 Listen to One， 在下午四点到五点， 嗯， 然后那个时候我也在播放音乐嘛。我在从九月到十一月的这两个月的运行过后， 嗯哼， 我的感觉就是晚上的音乐啊，它更像是属于你的音乐， 是， 而白天的音乐更像是共享音乐， 哎， 就是大家可能就听完就放在外面了， 对。 但是你的音乐你会拿到家里去。 是，我觉得晚上的音乐是唱给你一个人的歌， 对， 然后呢白天的音乐可能是一群人一起听的歌。 这就是因为大家白天有各自的其他事情， 是， 就没有办法像 我知道此刻你们都回到了家里，或者是你们正在去吃饭或者加班回家的路上， 嗯， 就所有的时间里都是自己的。 对，就白天听音乐可能听的是一个节奏或者听的是律动、嗯、晚上听音乐听的是那种心境。 对，它不是白天你刚好听到一首歌觉得很不错的时候，这时候老板打来电话，你得立刻啊回复，然后拿开电脑把你所有的数据啊等等等等，你是很分神的。 是， 到了晚上呢，尤其是我们最早的时候是在半夜11:30和大家见面的，然后慢慢的开始10点，到今年我们变到了晚上9点，然后非常开心的告诉你，明年我们的节目继续在晚上的9点到11点，周一到周五的5天的时间里。而且呢，这个非常开心的消息是来自于大家对这档节目的支持， 是， 就是在数据上我们又拿捏住了。 每一档节目的生命力其实都是来自于大家用耳朵投的票啊。 对，你们在聊天室里的每一个脚印其实真的不要小看它，因为后台真的有数据。所以我也想让默默哈来猜想一下，因为前两天我拿到一个数据哈、 嗯、 就在我们的聊天室当中，你觉得听男左女右的男听众多还是女听众多？ 应该是女听众多吧。 会多的多和男女比例会差得很大吗？ 我觉得6:4。 你们都为什么这么厉害？嗯、应该是差不多6:4吧。 怎么会有5:4？那你告诉我另外的一是什么？ 因为女性占比是53%。 哦， 男性占比是47%。 对， 其实差的不是特别多。 对对对，差10%左右。 那你觉得哪个年龄段的人，就是听男左女右的人群中最为多的、广泛的？ 25到30。 昨天晚上叶谦猜的更准。 哦， 26到35。 26到35啊、哦嗯！你们画了10年的年龄段， 他是通过目前在我们听听 FM 男左女右聊天室当中粉丝榜、 啊、 从现在目前有6级一直到我们现在0级、啊、就是1级应该是可以有1道杠嘛，然后0级应该是凡是来过的人、 啊、 他进行了一个数据的统计，60岁以上3.01%。46到60岁15.06%，36到45岁28.92%，26到35岁43.37%，19到25岁7.23%，18岁以下2.41%。 哇， 等于我们的这档节目是下到18岁，上到60岁， 还真的是。 尤其是在晚上，你想60岁以上的他们还到聊天室来了，我想可能我们60岁以后也能干出这种事情来。 真的是， 现在的很多老年人非常的活泼， 嗯， 睡得很晚，但是我们还是不建议哈。 其中可能包括你爸、你妈和我爸、我妈。 是吗？你父母真的会听我们节目吗？ 偶尔吧。 那他不是很长时间都没有听到你了？ 那不是很正常吗？ 那他是不是就不听我和其他男左的节目了？ 听来干嘛？ 那我父母要好一些，他们基本上就是都听下来。 他们Listen to One 他们听你的节目吗？ 听。 他们会听麦麦的节目吗？ 就是我们家应该全天都开974。 哇， 就是 你们是974之家。 就是爸妈他们会 把它当做背景音了。 对，就是一种习惯。 哇，那真的是，我觉得这就是在974工作的人的真的对这个节目、对这个电台的情感。 我们不支持，谁来支持？或者是我经常在节目中说，能够全天跟我们互动的那些听友，可能他们家都有小卖店。 哦， 就是家里面。 有种声音回荡在梦境，有些秘密不断的飘零，不断的在旅行，故事和冷清，谁还相信还在聆听所谓命运。北方到底还有几公里，想要离开又能去哪里，所有思绪都在等消息，原来离别很难分类，谁亏欠谁，离开我们的那一些，原来放手也是一种美，一种的了解，不同的世界，不 去追，离不开谁是谁，所谓爱很心碎，是因为你想拥有这故事的一切。 是来自林俊杰， 对，即便是离开的那些听友哈，就是已经不再听我们节目的听友，又或者是你生命当中曾经很热络后来渐行渐远的朋友，其实都不要太问自己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 嗯， 成年人的世界当中其实没有那么多的具体的理由可能就是一段时间大家发现有很多东西没有办法有交集了。 是， 就是我今天读我们刚才说的那位作者的他的39岁的生日文的时候，就有一种强烈的感觉，原来每个人到了那个阶段大概都会有一些对自我的就是一些问号。 嗯， 但同时呢也会自己回答出这些答案来。 是， 就是你想啊，为什么我和他来往的次数越来越少了、 嗯、 哎，为什么他再也不联系我了，为什么他从来不给我点赞等等等等啊。哎，后来到一个阶段你开始释怀了， 嗯， 也就渐渐放下了。 是， 因为默默也很少给我点赞了， 我们都不是这样的朋友。 对，我而且我从来不觉得他不给我点赞就代表着他不认同我所写的，或者是他觉得我的很多东西他不喜欢。 嗯， 不会这样的，因为我知道他的朋友圈人太多了。 是，确实是， 就多到他根本没有办法真的像批奏折一样从头到尾全都看一遍真的，你想如果有几千人的朋友圈，那你看完一遍一个上午就过去了。 嗯，也不会是一遍，我觉得朋友圈它因为是个动态刷新的过程、有的时候你也不是一遍一遍的看，你其实就是在这个时段可能刚好有个时间碎片化的、然后看， 就谁赶上算谁了。 对， 我就真的没赶上过你哎，但这点上因为我的朋友圈人非常少， 你的朋友圈真的只有300多人， 然后发朋友圈也就50多个人、 哦、 你想300多个人他不是都那么活泼的。 对， 就50多个人， 但我在朋友圈发还是挺活泼的呀。 你太活泼了，你基本全是工作贴嘛。 是啊， 然后我就想天哪， 你们是这个要求都要这样？ 不不不，因为是这样的啊，就是以前呢，我在这个非大众传媒类的行业工作的时候，其实我也不太发工作的朋友圈，是因为我的工作跟我周围的朋友没什么关系。但是我觉得现在的这个工作，因为是音乐嘛，对吧？我其实发的所有跟工作相关的音乐这个朋友圈，无非就是音乐， 对， 或者演出，或者是这个相应，就是比如说一些线下的活动，这些都是朋友们可以参加的呀。 对，说到这里，我们又要说到默默最初做男左女右嘉宾的时候，他是一个跟音乐圈没有关系的人。 是啊， 真的，谁想到啊？ 风尘。 好吧，听完这首歌，我们到第三时段。说好了，今天晚上会读一篇很长的暖文章。 是， 但是非常，我觉得是读完以后很通透、很舒服的一篇文 章，值得大家听一听的文章。 闲缠绕，树长大，手掌留住了风，握不住一缕纱。我的左手是猫，右手是抚慰的力量。你让我轻轻的合掌，换来旧时光。上眼就地卷起海浪，奔向着月亮，追逐一头大雨中的狼。蝴蝶飞，浪退场，手害怕匮乏。 给时间一点时间， 嗯， 让过去过去， 哦， 让开始开始。 哎呦，这个绕哦。 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男左女右 大声唱冬奥，一起向未来。 请欣赏《一起向未来》，作词王平九，作曲常石磊，演唱易烊千玺。 世界越爱越精彩，雪花纷飞，迫不及待入怀。本来I to the sky， 天地洁白，一片片存在。未来越爱越期待，我舞轻功，心花怒放，表白。本来I to the sky， 万丈彩虹，一重重盛开。 我是章子怡， 鲜炖燕窝，更多人吃小鲜炖，每周冷鲜配送，营养又好吃。 小鲜炖鲜炖燕窝，连续四年全国销量领先，上天猫京东搜索小鲜炖，仙女的仙哦。 FM974，北京音乐广播。 音乐感动心。 生，刀削如一抹，难做女友，从未停止追求，忘了有时候更需要彼此等候。 难做女友，火星撞地球，理性的宽容，感性的忧愁，就这样遗漏对方的感受。我们原来可以一只手牵着手。 22:02，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11月最后一个星期五晚上第30段的男左女右，我是女右韩丽。 哎，晚上好，我是男左陈默。 对，默默终于来了，所以你要不要去听听 FM 男左女右聊天室之一声呢？ 也可以听听这一首新歌，叫做《我们的爱》，来自姚琛。 哎，听完这首歌以后，我将读一篇很长的暖文章。 好啊。 云朵漂浮在蓝蓝的天空，那时的你说要和我手牵手，一起走到世界的尽头。从此以后我都不敢抬头看，仿佛我的天空失去了颜色。 Let's go， 我对你这么好，你却丢下我想跑。下雨天的时候，只想让你往我怀里靠。雨滴滴落在车窗，车辆车窗被割伤。那瓶带有回忆的伏特加，全被我喝光。我独自散步在树叶掉落的街道，耳机循环播放的那首歌曲像是解药。没有你的世界变得肆意，不再喧嚣。如果可以对你说最后一次 I love you， 从此以后我都。仿佛我的天空失去了颜色，从那一天起我忘记了呼吸，眼泪啊永远不再不再哭泣。我们的爱的爱，过了就不再回来，直到现在我还默默的等待。我们的爱我明白，已变成你的负担，只是永远我都放不开最后的温暖。哦 之后，来听今天晚上的暖文章。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今天晚上韩丽和你分享的暖文章，题目叫 39岁时踩过的44个人生大坑。19岁的时候你在做什么？让我自己想也是很难再想起来了，只记得那时候我渐渐适应了离开家乡一个人在北京的生活，没那么常常想回家，也不怎么和中学同学写信了。我喜欢在周末的时候坐着公交车从昌平到市区，从新街口逛到西单，兜里没钱，除了 VCD、 CD 和书，别的什么也买不起，但心里常常是欢喜的，大概是终于体会到了北京的好。城市很大，新鲜很多，我们因为渺小而自由。29岁的时候呢，你又在做什么？10年前，我们已经习以为常的在互联网上留下记忆。翻开那时的微博，我29岁的样子仍是那么鲜活，再也不是小孩子了。大学毕业，踏入社会8年，已经尝遍了辛苦、心酸，乃至绝望。于是格外珍惜工作。那时候，生活的一切都是围绕工作展开的，学习、社交、分配时间、制定计划，包括定义自己。因为努力工作，也开始负担得起一些好东西，并格外愿意分享。得意是有的，炫耀是有的，但主要还是因为骄傲，能凭本事挣到钱，并随心所欲地把钱花掉。天底下没有比这更快乐的事。那时候勉强仍算是一个热血青年，自恋、浮躁，喜欢热闹，口无遮拦，十分害怕寂寞，所以还未真正了解自我。只要你不放弃自己，机会就不会放弃你。29岁的我，在生日那一天的感言里，这样对自己说。而今，我39岁。39岁的我，在做什么呢？诚然，我仍然十分珍惜工作，但不再是因为害怕，而是人生至此，我十分了解并笃定，工作是投入就必然会有正向回报的一件事儿。而因为持续努力工作，我如今负担得起比好东西更好的东西，叫拒绝。是的，负担得起拒绝之后，人生更是豁然开朗。拒绝掉不擅长、不体面、不互相尊重的工作，只做自己擅长的、喜欢的、问心无愧的工作，最终获益无论是金钱、经验，甚至单纯只是自己开心，都会让人更积极地投身工作，不断创造价值。拒绝掉无意义、凑人头、是非多的社交，才真正发现哪有那么多所谓的人脉、面子、利害关系。大多数时候别人其实根本不在意，你又何必在脑海里给自己加那么多戏。人际关系能带来多大帮助我不清楚，但我清楚全神贯注才能持续自我提升。拒绝按照约定俗成的人生轨迹生活，于是看清了许多关于幸福的障眼法。我们这一生爱完美的假象，爱世俗的成功，爱安稳的生活，爱被人宠爱的感觉，却唯独不爱我们自己。我们习惯虚张声势，又总是胆战心惊，害怕抓不住、等不到、被看清，于是总有不快乐、不服气、不甘心。 所以在39岁的时候，我很想对19岁和29岁时的我说一些经验。这些经验来自我不断的吃一堑和我曾经掉入过的坑里。如果在更年轻一点的时候，我就明白这些道理，也许可以省去许多身心俱疲和难以置信。我想这些经验或许对你也会有用。首先在别人这一块，一，远离这些人，从不买单的人，无所事事的人，擅长嫉妒的人。二，不因别人的冒犯而动怒，不因别人的恭维而轻浮，不因别人的揣度而自证，不因别人的刺探而暴露。只有内心平静，不动声色，才能获得最大程度不被任何人为因素干扰的自由。三，亲密关系并不是真的亲密无间，越是亲密的关系，越要允许对方有私心、有秘密、有情绪。我们中的许多人要在接触了社会、开过眼界、也吃过亏之后，才会开始真正的明白，尊重彼此的界限反而是更加长久关系的开始。四，真的没必要太做好人。你的善意对很多人来说，要么是压力，要么是必须一直免费供应的东西。五，对功利之人不必小心翼翼。须知，无论你是一开始就拒绝，还是在帮了他10次之后再拒绝，都会得罪他，那何必还浪费时间强忍与客套呢？六，人到中年，朋友走散是最正常不过的事儿。除了各自成家、精力有限之外，其实更大的原因是很多人停止成长、停止进步，甚至停止接受现实。就算你始终愿意接受这样的朋友，但这样的朋友最终会因为不愿与你产生对照而自动走远。请不必遗憾，哪怕再孤独，你都要进步。七，建立健康的、拥有主动权的人际关系。最重要的是，要会提要求。无论同事、亲戚，还是朋友、伴侣，小到人情置换，大到忠诚度，关系成立基于主动付出，但也应当合理索取，不求回报，不设门槛，一视同仁的你当然是个好人，但你却更是一个表面常说没事儿没事儿，心里只敢默默拉黑，别人还觉得你喜怒无常好糊弄的人。八，不在人际关系上吃亏受骗栽跟头。你一定要牢记这个原则，热情但不主动，多听但不多说。括号意思是可以热情回应任何人的友好，但绝不主动把任何人轻易拉进自己的生活里。不要太早掏心掏肺，不要随意相互介绍，不要让人太过了解你的生活细节，以及在任何场合上都做倾听者。括号完了。九，世事无常，且怎么活着都会有遗憾，怎么做人都会得罪人，所以请坚持自己的活法，别再在意任何看法。第二部分是自己。十，脸上如果长出了横肉，什么医美都救不了你。十一， 真的不用转发收藏健身小窍门视频，你不会看更不会照着做。十二，千万管住嘴，少说少喝少吃。十三，人一旦开始愤世嫉俗，就是内心着急了。十四，给自己找不痛快，有一种最快的方法，跟人比高低。十五，超过三个月仍无任何进展的事儿，放弃。十六，在所有为人处事的技巧中，最难以掌握又最有用的一条是三个字，沉住气。十七，诚然，谁都会有许多无比落寞的时刻，觉得一切都与自己无关，只有自己没有变得更好。遇到这种时候，我的经验是吃点甜的，去睡一觉，起来挣钱。十八，保持存钱。人不能拯救你，但钱呢？十九，很多人会把自信和自大混为一谈，上来就是噼里啪啦说自己多棒多牛，可自信恰恰是什么都不必说。二十，赚不到钱的人有一种通病，总觉得自己的面子比什么都值钱，为了维持自己的面子，在任何与自己无关的事情上都不惜跟人鱼死网破。括号翻译一下，别上网掐架，别检验人情，别吹牛，以及被人戳破以后别用更多的牛来圆谎。二十一，默默做事，安静享受。关于情趣，二十二，不用总想着谈恋爱，要多约会。任何一个头发清爽、会选餐厅、能聊闲天的人，都是很好的约会对象。如果彼此喜欢，当然圆满，但只是饭搭子和酒友也很好啊。成年人的生活自成体系，不必着急拉人入伙。约会只是一种感受城市和生活的浪漫方式。二十三，年轻的时候社交也好，娱乐也好，特别害怕不嗨。到了这个年龄，选择社交娱乐的标准只有一个，不累。二十四，这么多年来，我觉得对我帮助最大的一个习惯就是保持阅读，不是为了特别学习什么知识，保持阅读是一种持续的专注力训练。无论什么年龄，想做成任何事，首先需要做到的就是专注，能不被干扰全神贯注地读完一本书，是智力和意志力的双赢。二十五，到了一定岁数，约会也好，相亲也好，应当在意的便不再是类型，而是体面。对方是否提前询问，而非临时邀约，是否守时，是否懂得聊天时的分寸与克制，是否具有不下流也不尴尬的幽默感，就算互相不来电，是否也有好好说再见的礼貌。总之，有了这些体面，什么类型都好说。二十六，我越来越不喜欢和人聊感情的事儿，也不想听别人聊。原因有三：一，年纪大了，你一定会意识到，生活中绝大部分事儿都比这个重要。二，感情受伤害，千言万语汇总下来，原因只有一个：他没那么喜欢你。就别浪费时间编一堆说辞，让自己好受这一点了。三，心碎是人生宝贵的经历， 越是自行消化，越是深有体会。27，买些特别喜欢吃的东西当早餐，为自己认真地挑选一瓶沐浴露。喜欢什么东西，先放进购物车。衣柜里总有一件新衣服，把喜欢的风景设置成桌面，开一个零存整取的账户，每月主动计划一次聚餐，设置一个目标，并为这个目标设置一个隆重的达成礼物。这些都是力所能及却带来巨大愿景的盼头，支撑我们日常活着。28，在任何事情上都是越放松的人越占据主动。29，不要再抱有那种宏大的模糊的需要很多要素才能成立的梦，要对所有人和事都采用阶段式的评价管理，不过多投入，不过多要求，达成这一阶段的目标才开始下一阶段，这样就很好了。30，随着成长成熟，体力总会不支，总能留着精力和时间去探索生活，通过阅读和旅行去发现世界，外在的和内心的。这一生能处理好自己和内外两个世界的关系就可以了，和人的关系随便吧。31，能活成自己喜欢的样子的人有许多相似之处，全力做好一份工作，靠自己的收入独立生活，拒绝成为任何人的负担，量入为出，选择自己能承受的，并认真喜欢自己的选择，有一些发自真心的小爱好，能投入其中，自得其乐。结交朋友的方式，不是看谁更成功、更受欢迎就接近谁，而是安静等待真正的同类。关于人生，32，不要妥协，所有大的成功都是坚持换来的。33，做人的许多不快乐主要都是反复造成的，反复偷懒，反复开始又放弃，反复试探，反复心软，其实做不到的事儿干脆就别做了，让你失望过的人趁早别联系了。决绝一点，务实一点，人就会豁然开朗，反反复复则会制造出无数的情绪裂缝。34，人活一生，跟人冲突是不可避免的，不要回避冲突，不要害怕冲突，有些仗必须打，有些桌必须掀，赢了获得快速成长，输了得到血泪教训，打成平手也至少能令他人从此顾忌。35，如果你成功了，永远不要为成功道歉，如果你失败了，永远不要对失败做出解释。36，是这样的，人不是每天都一定要感到快乐，大多数时候只要能保持平静就很好了，而平静很简单，不要没话找话，不要过度关注某人某事，不要睡太晚，不要暴饮暴食，不要总是担心错过什么，总之节约自己的情绪和身体比什么都好。37，年轻的时候要多说不行，成年了以后要多说算了。38，成长其实是一个逐渐学会放弃的过程，年轻的时候必须这个必须那个，成年之后万事皆可放弃，没有什么必吃必玩必去必见，吃不吃都行，要么不去了那就这样吧，差不多得了， 你说什么就是什么吧。不是玩世不恭，只是对于成年人来说，情绪稳定才是一切。39，在这个人人焦虑不安的时代，快乐成了一种原罪。你如果表现得积极、友善且快乐，别人只会觉得你好像有点装、少根弦，甚至很多人会故意伤害你、贬低你，仅仅因为你看起来很快乐。但即使这样，我们还是要选择快乐。你要知道，人活这一趟，并不是为了哪一种躲在众人之中的安全，而是为了寻找一切必走自真的快乐。如果你找到了，感到了快乐，请抱紧它，不要害怕。40，不要想着逆袭，多想着你舍不得的人、物和生活点滴。41，这一条写给孩子，请你一定要耐心等待成长。总有一天，你会突然明朗，不再妄自菲薄，能够看穿人的伪装与假象，愈发擅长独自处理所有杂事，应有生存能力，不怕任何缺失。你会有更敏锐的直觉，更成熟的趣味，也会有坏脾气和硬心肠。成长不一定是变得更好，但一定是变得更加不被影响。人一生的斗争，就是解开自己拧巴的过程。还有两条，实在太重要了，可是这个时段又要结束了，所以我想把尾声还有两条最重要的和一首歌曲放到第40段，好吗？ 这个世界的第一声问候，从我们来到人间就开始接受声音的多种表达方式。 宝宝真乖。 嘿，我说你快点儿的呀。 我喜欢看你笑。 工作你走脑子了吗？ 狂风暴雨如鲠在喉， 写不完作业你就别玩了。 眼睛长哪儿了？着什么急？ 和风细雨如沐春风， 加油，面试必过。 咱们都是街坊啊，有事儿您说话。 声音情绪五味杂陈，甜咸多一些，苦辣少一点，生活和谐，快乐无边。 新版上线了， 音乐、健康、教育、互动、聊天室，时时有我相伴。小说、相声、曲艺，各大榜单，个个不简单。听书、历史、评书，个性推荐，只为你喜欢。我们听听 FM 已经准备好了，你下载好了吗？ 以上为广告时间。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 做女友，我心装地球，离 心的宽容，感性的忧愁，就这样遗漏对方的感受。我们原来可以一只手牵着手。 22:31，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11月最后一个周五晚上第40段的男左女右，我是女右韩丽。 大家好，我是男左陈默。 默默，刚才我在读文章的时候，你在做什么呢？ 我在边听，然后呢，边欣赏一个国风的漫画。 哎，打扰吗？互相？ 其实没有，我觉得就是走心的文章啊，是你可以用心聆听，也可以用这种就是下意识、潜意识去聆听，因为我觉得他写的很多东西是很直入人心的， 是 你都不会去想，哎，这东西对不对，这东西是不是有道理，其实你就会觉得他真的是很通人性的一个人。 是，这篇文章我刚才之所以为什么说先停到那里，因为他的后几条非常重要，而且还有点长，我刚才的十几秒真的读不完。于是呢，就要在这个时段继续和大家分享一位今天过生日的作家，他的名字叫王鑫。 对，其实我觉得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因为也许就是在刚才的这个间隔里边，你走入到我们这档节目，你只听到了、待一会儿的最后几条。 对， 那我们真的建议其实你把这篇文章找出来读一读。 是， 又有可能呢，其实你听完韩丽刚才念完的这30多条以后，你会很有 40条， 对，你会很有这个心得和想法，想要用这个间隙的时间沉淀一下，然后再来收听最后的，可能也是对你来说最有启发的几条。 对，其实每年的这一天我都还挺期待他的文章、今天上午我在看到他之后呢，就迅速的给我的好朋友们就是发，然后我是属于那种如果我特别喜欢这位作家的东西的话，我就一定会给他留言，然后每次还期待着我的这个评论会被他选中，还每次都选中呢。 嗯哼， 真的我可开心了，我真的每次都被选中，我就觉得哦，原来啊、我喜欢的作家他的这么用心的文字哈，我给他的评语他也喜欢，彼此之间有了这样的一个默契哈，就像有时候在聊天室大家留言，然后我把它加精了，你也会特别开心。 是， 其实这都是像我们在学生时代做过的非常单纯的事情。 嗯，真的是这样。 因为不是打赏啊，也不是任何的什么经济上的往来，他就是纯在精神的世界当中非常认可这件事情本身。 哎、是的，他知道对你有用了。 对，因为我之前在办公室读了这篇文章，我觉得我读不完。但是呢又有点可能在现场会不会语速再快一点，还是没有把它完整的读完。所以现在呢我就要又要把接下来的很重要的4条，同时还有一首我特别为他选择的歌曲。 哦，还有一首歌曲。 对，暖文章就是这样嘛，一定要把这个文章这个情绪做足之后呢，用音乐再给它升华上去。 好的， 好吧，如果刚刚你没有听到的话，我们接下来再把尾声其实也是特别精彩的几条和大家分享。这是一位今天过生日的作家，我觉得他特别特别有诚意的哈，真是掏心掏肺的把他踩过的坑，对吧，遇过的坎儿， 是 我觉得是有一些人一定想活成他的那个样子，你完全可以把他当成一个参考。 对，我觉得你不会能复制一个人的生活，但是可以聆听一个人的生活经验吧。 嗯，好吧，让我们来继续，这是好像第一次有这种情况，那文章没有读完，那我们就继续把剩下的读完吧。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让我们继续把这一篇来自王鑫在他生日的时候写成的39岁时踩过的44个人生大坑的后4个大坑和各位分享一下。41，这一条写给孩子，请你一定要耐心等待成长，总有一天你会突然明朗，不再妄自菲薄，能够看穿人的伪装与假象，愈发擅长独自处理所有杂事，应有生存能力，不怕任何缺失，你会有更敏锐的直觉，更成熟的趣味，也会有坏脾气和硬心肠。成长不一定是变得更好，但一定是变得更加不被影响。 42，人一生的斗争，就是解开自己拧巴的过程。43，这一条写给女子。爱自己说的太多了，现在我想说的是，请喜欢自己，不要再为自己做不到的事而追悔，不要再为放弃自己的人而伤悲，不要再为自己成为不了的一切而自卑。诚然，世上有比你强大、比你优秀、比你好看、比你受欢迎的人，但那也不意味着你就是软弱、无能、丑而卑微。你只是一个普通人，但你也可以喜欢自己。从今往后，尽量放松。就是这样的一篇文章，我想把这首来自梁静茹演唱的这四个字，也想送给这位作者，如爱所愿。生日快乐。 忘了多久的好久不见，曾以为再也不见，青春的执着坚决，换一张笑脸，放下痛过的月月年年，回避的记忆断片，此刻交叠了视线，不再是解不开的结。历练让我们都变得比从前更温热，抹去了尖锐，没有谁对谁的亏欠，离开后的心碎，谅解里的后悔，都不是故事的终点。我们都如爱所愿，变成更幸福的人，曾执迷的缘分，笑谈成伤痕，此刻能如爱所愿，谢谢从前，换另一种身份，祝福彼此下个旅程。那一次倔强不说再见，曾发誓永远不见，却用了多少时间让泪水沉淀，庆幸重逢能在这一天，我们都更好一点，说当年傻得可怜，再见了不带着挂念。历练让我们都变得比从前更温热，抹去了尖锐，没有谁对谁的亏欠，是故事的终点。我们都如爱所愿，变成更幸福的人，曾执迷的缘分，笑谈成伤痕，此刻能如爱所愿，谢谢从前，换另一种身份，像朋友一样 己和解，成为被幸福爱的人。 将与我告别，你会沉默，仿佛我从未如此热烈。说成年后要背着壳，代表不再轻易快乐。请看着我，你还有我，等在十八岁的夏天。你要去什么地方，我一定带你前往，撞碎世界上所有南墙，去成为你的光芒，也作证你的悲伤。愿你喜欢我每一个选择，我会一再犯错，请原谅我。能否追得回他，别告诉我难走吗，这个我从未退后。这开口放学的日落，大雪与灯火，最好的朋友去了哪，你可有联络？养活的像一把火，后来我做到没有，我怕你走得太远了，所以提着灯笼。这一点光你看见吗？那少年彻夜赶路递到你手中， 交给下个我。期待有你的未来， 有长进。 哎，是的，两首连放，刚才这首来自于有长进的致未来的我， 非常好听。而且在之前暖文章之后，我送的那一首歌呢，就是来自梁静茹的《如爱所愿》。 嗯， 我特别选择这首歌呢，就是因为它在尾声的时候，就是很像是一个作家在写完一篇文章落笔的时候， 是 就一下子释然，很轻松了。就是我们可以想象，这位作者，他即便是他文笔非常好，但他真的足够勤奋， 是 而且他真的能够沉下来，能够这么细碎的哈， 嗯， 给我们 讲了这么多人生的小贴士， 是， 而且好多点啊、哎，你都觉得特别的认同。 好了，你的溢美之词真的是， 哎，然后尤其这首歌的尾声的时候，他这句话也是我想送给所有听这篇文章非常有感触的朋友，他就写到，就唱到嘛， 嗯， 从此没有心事了，如爱所愿，学会自己和解，成为被幸福爱的人， 嗯， 对吧？就当你活到了一个所有的坑都踩过了， 是， 哎，你都可以跟别人讲，我可以帮你躲过这些坑的时候， 嗯， 你真的是已经成为了太多太多人他们的天使， 嗯， 所以这也是我今天晚上即便冒着这篇文章会被打断，没有办法听完。所以如果今天晚上默默要是没来的话，我可能就是整个那一个时段 怪我咯、 啊、没有了。刚才在聊天室中有听友听到暖文章时说还以为独立业一个人因为太长没有出现你的声音了， 嗯，偶尔出现一下， 你快打个招呼吧，可能有第四时段刚刚来的朋友。 对啊，就是我是已经在节目里边出现了超过10年的南左沉默，但是最近因为工作比较忙碌，所以呢有一段时间没有来了，但是接下来会尽量的恢复规律的周期、嗯、 对，因为如果再不来的话，可能真的到明年2022年的时候，我们也会逐步要加一些90后的南左了。 你觉得对我会形成威胁吗？ 不会，但是呢可能就让这个大家的这个世界当中哈，男左们变得丰富以后，可能就对你的感情哈，对吧，会有一点点小小的些许的下降 了。所以你不要做这种亲者恨仇者快的事情。 哎，所以这14年当中真的没有啊，对吧、嗯、我们还是一如既往的、 对， 绝对是老班底哈。 毕竟明年也是男左女右的一个大年啊。 对，明年就到15年了。这也是我最近为什么希望大家在聊天室中，如果你以往没有来，但最近哈一直到明年的5月份之前，我都希望你能够踩一脚，甚至呢多一点留言，有你的这个分数的提升。因为我们如果搞聚会的话，这样我们要看疫情的整体的局面， 嗯， 如果有聚会的话，我们一定是优先在粉丝榜， 是 至少要有1到杠以上的，对吧？然后我们可能在定制收音机的量数上也会考虑、 嗯， 我总不能盲目的订了好几千台、 哎、 而没有人买吧。这也是蛮尴尬的哈。 嗯， 所以如果听了很多年，你也希望拥有一台15周年我们的纪念日的收音机的话，一定要多多来聊天室。 对， 这首歌其实是在我暖文章之后哈，和刚刚那首歌在权衡，是要送田馥甄的独善其身呢，还是送梁静茹的如爱所愿呢？ 嗯， 我后来想，我还是希望这位作家如爱所愿。 忙着看风景，嘴巴想念着甜品，这双耳朵只想保持安静，头发在缠着他自己，呼吸在挑剔空气，这个脑袋直到何时为虚、要什么道理，身体发肤天生爱自己，有什么逻辑，想爱 自己的个性啊，常常在人群中，有时候会觉得自己不太合群，常常也困惑我这样到底对不对的朋友，能够更加的坚定你的声音。而且就像我们读过这篇暖文章中作者所说的哈，要不断的进步， 是， 就是不管你周围的人是否认同你，但是你一定要记得快乐，记得进步，记得更健康。 对，然后可以自己去处理很多事情， 嗯， 就是可以自己独立的去面对这个世界。 是的，时间过得好快啊，已经22:52了。这句话真的不是套话哈，就是到了这个点儿，我们就要说，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今天节目呢真的过得太快了。不是哈，真的确实好久不见。所以今天晚上的2个小时就显得特别的短暂。 对，尤其快乐的时光就显得更短暂了。 我以为你会说，尤其你读了那么长的文章，我们都没有对话。 那也确实是。 所以我们就相约下周五哈，默默一定要来，大家呢也好好的度过这个周末。 是， 也是把11月哈好好的完美的收工。 哎，真的，下周末就要告别11月了呢。 对，你跟我的上一次见面是在秋天，现在已经冬天了。 我们应该还是夏末呢，夏末秋初。 就是这个秋天我们没有见过， 对， 本来就短暂的 秋天。 秋天 本来过得也比较快。 哎呦我的天哪，好吧，还好哈，我们的情谊哈没有改变。 是啊，情比金坚，就是这点好。 今天晚上的最后一首歌呢，是由默默带来。我们谢谢所有在聊天室中留言的小伙伴，有很多朋友就是着急忙慌地问什么收音机啊，什么聚会。不要着急啊，这一切呢是在明年7月16日发生，但是我们在此之前一定会有很多的排查工作、啊、 哎，是的。 那最后这首歌呢， 来自景龙，起风了，就好像今天的天气一样，有点风，但是希望是云淡风轻吧。 太多人唱过这首歌了是吗？晚安。 晚安。 上走走停停，顺着少年漂流的痕迹，埋住车站的前一刻起，有些犹豫，不禁笑着清香清气肉无可避免，而长夜的天依旧那么暖，风吹起了从前。从前注视这世界，万把流连，看着天边死在眼前，一开一赴汤蹈火去走它一遍。如今走过这世界，万把流连，翻过岁月不同侧脸，猝不及防闯入你的笑颜。我曾马嘴巴与世界直达，也沉迷于其中梦画布的真假，故作真假不知笑话。我曾将青春翻热成她，也曾指尖弹出盛夏，心之所动，且就随缘去吧。你朝光行走，任风吹雨打。短短的路走走停停，也有了几分的距离，不知抚摸的是不是爱，是段心情。也许期待的不过是与时间为敌，再次看到你微亮晨光里笑得很甜蜜。从前初识这世界，万般流连，看着天边死在